會登靈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彭志銘。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著名武術指導劉家良師傅逝世，今天請彭志銘回來，你跟劉師傅聽說有些交情，你印象之中的劉家良師傅是怎樣的？我澄清一下，不是有交情，而是我的徒弟。 你是他徒弟，跟他學過，有沒有正式斟過茶，沒有亂搭？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是跟他出身，跟他學拍電影，跟他學功夫。 跟他學的功夫就不是打的功夫，而是一種武學。 現在劉家良的成就， 剛才我們未開麥克風之前，我們跟你聊天，你說劉家良的成就， 我想說，他是現在我們電影圈裡面作為一個動作導演，而又是一個武術家的人， 應該除了他之外就沒有了。所以劉家良的過身都一個很大的損失，就是我們電影裡面將來都會見不到，在電影裡面是講武學，在電影裡面是宣揚武學的精神或者武功的學問，這件事真的沒有了。因為我們現在見的電影，譬如我們很多動作電影，都是一些 動作的優美畫面，但你動作裡面的武學，不只是招式，你招式裡面的學問已經是沒有人可以透過電影表達出來。因為現在有3D、3D、CG，已經將那種 電腦化、數碼化，亦都是叫IT泡沫化。 你看以前闊文幕那些鐵馬騮、少林三十六房，這些都是劉家良的作品。那些甲生星、甲三星、全部硬橋硬馬、真功夫，現在沒有了。還有一件事我很想今晚說，就是我們香港的電影能夠打出 李喻門打入荷里活是全靠我們的動作電影。動作電影我們不要計算在60年代黑白片的粗達華、于素秋年代，在70年代初記得有陳星、黃宇那些電影動作片、拳腳片之後，慢慢積累了。陳星死了。 張徹、趙雲掌、這些是第一代的武子， 不是武子，這些是動作演員。唐佳、唐家同劉家良是兄弟，同代同輩。去兩個夾粉一齊做武術指導。 在這個女黑俠木蘭花的時候，1960年代，還有很多羅賓仙學神針拍的武俠片，金鼎有龍、什麼那些已經是唐佳做武術指導。劉家良在50年代的黃飛鴻片已經在後面做給人打死的劇情。如果你說到劇情，我又要澄清一件事，劉家良直接跟我說過，這個關德興的師傅是誰？就是劉家良。 因為你關德興在電影中做黃飛鴻，黃飛鴻是打紅拳的，而關德興不是紅拳的一個武林人， 所以他要諮詢劉家良。 不是，他教他的招式在現場。劉家良教關德興，劉家良很年輕，你不認識那些武。20歲出頭。但劉家良就是林世榮的徒孫。因為 劉家良的爸爸叫劉湛，劉湛的師傅就是林世榮。所以林世榮的師傅就是黃飛鴻的徒弟，所以正式的傳下來黃飛鴻、林世榮、劉湛至劉家良，他是第四代，這條是長子的孫。他是劉氏這一派，即是李洪拳裡面。關德興也跟過黃飛鴻？沒有，他不認識黃飛鴻。 不懂，聽說小時候跟過，沒有淵源。關德興是學白學的，學合家的，他就不是紅拳的。 所以要問劉家良。 以前是這樣的，又講清楚一點。 怪不得下下扎馬都 左手拿把遮右手斧爪跳上肩、上衣是兩招，跟著跳一跳，你也做得，彭先生。以前的動作電影、武俠電影最早是沒有武術指導的，是靠演員本身自己懂少少功夫，後期要找人未開鏡之前要找人幫他走位打燈或示位。 慢慢就是因為你做主角要打流羅，目不暇給，你的流羅要埋位試，去找一個替身未開鏡之前幫主角跟流羅走一次位給導演看或給攝影師看，整整下不如你走你走位，然後慢慢就 這是袁小田第一個做武術，袁小田先行，袁小田去做這些動作。 因為袁小田是北派，他容易翻關斗，美感就多一點。然後在我們看黃飛鴻關德興的年代時，很多袁小田做過做頭號的根、石堅、總管那隻，還有後面跟幾件、扔幾件才是劉家良。有個傳說，在黃飛鴻電影的年代，石堅叔真的打得。石堅叔私底下有些 訪問微言都不是微言，投訴說關德興師傅功夫真的不準，有時候方寸計得不準，有時袁師傅的袁師傅度位比較準成一點，石堅叔不理，聽聞說是關德興師傅。 他說知你就來了，所以兩個人曾經打過出貨，是 拍戲是假戲真打的，又不是次次， 因為有一次電影資料館上年做了一次黃飛鴻電影回顧。 電影資料館很勤力，剪了所有黃飛鴻電影裡面的武打場面。 有一段是關德興和石堅兩個對打，我忘記了那部電影是甚麼，很明顯當時的鏡頭是一個鏡頭過的，不像現在分得。Master Shot，你爸爸是做導演，你懂了，一個鏡頭過就像以前的粵語片唱大戲，導演就不理你，就打了。那個鏡頭很明顯，我們那天看得很高興，看到那個鏡頭就是無端端 關德興打完之後停一停，突然踢一個炒過去，石堅擋不及，石堅一躍批過去就跳開，那個鏡頭很明顯看到石堅呆一呆，真的中了，是很憤怒的。他的動作很自然，通常如果因為他懂功夫，他中了之後，他起碼做一下，然後才閃，很明顯的。你將來去問電影資料館拿回這套戲出來，是很好笑的。 叫他放上YouTube,不用問，如果可以的話，尊重財產，未必，他們電影資料館 有他們的制度，你不用整套放上去，你就把剛才那裡放40秒鐘 放上去叫羅卡，羅卡已經沒有做了。還有劉卡良很有趣，當時原來香港分了左派和右派，他當時在喜兆時做的，但不知道長城還是左派公司，他們幫 左派公司就秘撈，拍那套就找海玉公園。那個唐佳武是武術指導，是兩個第一次。可能扔過他去。兩個人是一起接了很多戲。可能其中一個。而且那套戲第一次就吊威亞，全中國香港電影第一次吊威亞。他們要好笑，劉家良告訴他，因為劉家良那時是飛仔，他要開工是拿電單車，他每次一經去淺水灣片場拍，清水灣，他要經過他們自己的公司，清水灣道。 唯有坐廠車，因為為何要坐廠車好呢？他可以經過肇事的時候趴下不讓人看到而進去，其實也挺愚蠢，因為人們都知道他們進去做秘撈。這些事他講很多，他經常講這些小故事，就因為他經常講這些小故事 現在我們經常說藝康幫他寫劇本，藝康功不可沒。 原來劉家良因為他很小時候已經跟他爸爸 香港的功夫人大師傅最多在49年之後離開香港。 全部因為當時中共立國的時候， 他們這班人被秘巡走出來，去下來劉家良就接觸他們，聽了很多江湖武林的故事。他經常跟我們說，他很多，他講給藝康聽。藝康很認真，聽他講一次，聽他兩三小時的故事，藝康就寫一兩天，就整個劇本給他。這樣就製造了或者寫了很多我們現在眼見的劉家良的電影。 劉家良有一個很棒的概念，原來他有一次問我，因為我們經常說功夫、武術，他問我什麼叫功夫、什麼叫武術，這些就不是我們現在所見的。現在大陸的角度就是功夫就是武術，甚至用武術這個詞彙逐步去取代功夫。 這個當然不對，我認為首先功夫是南方的，詠春、洪拳為之功夫。武術應該多少是指北派，譬如說少林寺以北、嵩山以北、打關斗，譬如說我講的這個叫于占元，那一隻可以說叫武術。 但是南方的洪拳、詠春應該叫功夫，應該是南北不同。原來是這樣的，功夫是我們傳統中國的功夫武術。我們的傳統中國功夫有三樣東西，功夫裡面包含三樣東西，因為所有的功夫都是有攻擊和防守的。 有智慧，又可以打得人，又可以擋到人，這是攻防意味很強的。但武術是沒有的，武術是純粹一種表演。第二，功夫是一種運動，運動的意思是一定要你強身健體。 你說武師也是，南師是侵略性的。 北師是打兩個關斗，網絡8比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頂，陶傑、鮑偉聰、彭志銘。好了，有聽眾投訴，不是說不想幫襯商台的Hong Kong Tuba， 不過幾個月前的App Upgrade之後， 經常收不到。 他說這位聽眾在加拿大用 iPhone 聽，就算上到商台就一分鐘斷線幾次，電郵聯絡商台又永無回覆，這樣的服務他說沒有信心給錢買，希望你手安無躁，我們會將有關的投訴轉介部門，希望快點闊駁通，現在非常時期。 大家體諒一點，的確你YouTube長期被指為侵犯版權無法補天，知識產權應受到尊重。 好了，講完了，彭志明你剛才未講完，是講什麼？ 我想講功夫和武術的關係。功夫除了有智慧、攻防和運動之外，第三樣東西就是一種美學。 武術也有的，北派也有的。 這種武術除了表演時有一種美態之外，還有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根底。譬如我們的功夫裡面包括陰陽，陰陽的定義可能有剛有柔、有快有慢、有長有短。 打人的時候可能是很短手去打都可以，你不一定是長弓。武術原來他們現在在49年之後因為他禁武，在中國大陸全部禁武，怕你造反，怕你人多，又怕你打得。以前那些武學團體有什麼一貫道，早被他當反革命鎮壓，拉上去唱一貫道是不是武術團體、宗教團體。 後來呢， 因為你中國不可以沒有中國功夫嘛， 據聞周恩來說我們中國失傳了，所以留下太極，所以49年之後全部都太極。 後期現在的武術,你剛才說得很標準 現在的武術就是表演武術,他們是三樣東西合起來的 第一樣東西真的有功夫的,有些硬馬的東西 第二就有打關鬥,那種器械操 第三就是跳舞的舞蹈 三樣東西合起來,就是現在我們中國的武術 不是散打,純粹是一種表演性質 為何我說它不是一種運動呢? 因為運動本來就是要練強身健體 你越打就越好身體,那種運動才是一種好的運動 但現在我們中國裡面的武術 他可能要你翻關鬥,飛到很高,然後三百六轉幾次 你踏落地,一字馬踏落來 你這樣踏落來,身體怎麼會好呢? 你這樣不斷傷了自己的身體 這種不是我們的功夫,這種不是我們傳統中國功夫裡面的精神 裡面有很多內傷,但這些在外面給外國人看,好看 那你就很浮誇,變成雜技。連內功都是,變成氣功表演 心口碎磚、咽喉頂槍 這是我們傳統的南方中國武術裡面,中國功夫裡面是有的 這些真是氣功,早幾十年吳剛師傅的台慶 是流的,那些假到不恨,喝滾油,心口碎石 說回劉嘉良的成就譬如他現在教出一班我們現在在香港見到電影界裡面所有龍虎武師或武術指導幾乎90%跟過去學過他的東西受他影響的很大或者在裡面偷師你以為現在譬如袁和平最成名的那套射影標手裡面的 一路打緊一路過緊招這些都是偷劉嘉良的一路吃東西一路過招是這些因為劉嘉良當時我們跟他拍一套叫做爛頭殼那套就是最經典的就是我們上面兩個在喝酒全部沒有人看到我們我們兩個在競走很開心其實下面的腳已經打到飛起了你踢我踢你但上面大家就肩膀動都不動而外面的人都看都看不到甚至乎你的馬仔過來針走給我都是一下就插我的眼睛這些<笑> 不知道他怎樣想出來這些東西照計是自己量度出來不知道他怎樣量度出來應該沒有那麼誇張民間當然沒有但這些美學這些你說到美學陳冠泰一來打功字伏虎拳最後腳步出來在YouTube上看最後那些腳印打了一個最後是踩了一個功字出來然後拉歪這個真是看十次都拍不到網絡8-1-9-0-3-2-1